大林里的动人音乐，致敬消失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询665000。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今天您想要去哪里呢？送上一首稍微温柔一点的早安闹铃清醒歌吧，因为今天放假了，所以好多朋友可能真的是赖在床上没有起来。 对，这个时候呢，能够起来的真的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真爱粉啊。 嗯，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第一首歌来自光良，我想去的地方。 虽然有点乌云，我还是想出发，期待一场流浪，想去什么地方？远处有个声音，是谁在呼喊，让我不禁盼望？就算下起大雨，我依旧能出发，选个陌生方向，寻找一个解答。我逆着风向走， 出行的朋友，今天如果想要去个地方的话，那要提醒你了，因为呢昨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雪的天气哈， 对， 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个本市还是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的，在昨天后半夜到今天早晨容易出现道路结冰，所以要大家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是，午后呢天气呢也会逐渐的转晴，相对来说比早晨的天气就要好一点点，是会比较有利于节假日的出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转晴，早晨有轻雾， 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而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第一名快乐的小猪，第二名是一勺定乾坤，第三名生活依旧，第四名恒无君，第五名是我爱无惧王超，然后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是， 由我来播报，第六名是宝儿，第七名是林睿木远，第八名是说句心里话，第九名费劲，第十名是张了张，来跟我一起上的这位朋友啊。 在放假的时候啊，大家还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啊，可能是在路上，也可能是在家里的被窝当中。那我们一开始来先分享一下昨天的这场雪好了。 好， 昨天这场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意外的惊喜，但是也有一点惊吓，正好赶上了昨天这个小长假的前一天，就是道路比较拥堵的这个状况。然后我真的发现它下的可能不是雪，就是我在路上的时候感觉就是差不多指头袋大那么大的小雹子 冰子儿。昨天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所有的，昨天不是有句话叫北京天气是乱序播放吗？昨天呢我觉得不光是天气在乱序播放了，就是连下的品种都是乱序的哈，不管是不知道是雨是冰雹是冰子儿还是雪， 这场雪真的只能说它太认真了。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痛在雪中的伤痕。夜深人静，那是爱情偷的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音乐安静，还是爱情啊，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心，爱上你我失去了自己。 认真的雪呢，把很多朋友陷入了纠结当中，因为这个清明的三天小长假，确实出远门的话有点不太合适，想自己开个车去附近自驾游呢，这个天气啊，一场雪，感觉冷的只想窝在家里看剧了， 那就不太建议了，因为相对来说呢，还是地面比较湿滑，包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地上的积水还没有退去哈， 那今天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哈，就可能窝在家里的话除了看剧呢也会抱上自家的猫猫狗狗。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宠物的话题，因为又到假期了，我的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个假期又报销了。我说为什么？因为猫跟狗没有人看，又不能到处旅行了吧。 是，那猫狗在家里猫狗双全的日子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如果在家里能够怀揣着宠物，然后不停的看剧，然后不停的吃外卖，或者像你昨天一样买了一大堆感觉过冬要储存的粮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不要把我出卖过去。我买什么了？我明明最近在吃健康餐 啊。健康餐。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是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自从养了宠物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有宠物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奖品呢，您也可以获得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提供的，来自于赵梁的《东方淋浴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两张啊。 这是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相碰撞，也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我们今天也是要送两张票给一位听众朋友， 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互动。记者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你养了宠物之后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和 What Lovers Do 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哈，欢迎各位回到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跟大家说，今天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啊？真的把很多的爸爸妈妈都炸了出来。 出来了哈。 是周丢丢说有夜班不规律，所以我只敢养猫猫，因为猫猫不用遛啊。然后呢，我整个家就是他的了。 然后就基本就被他占据了，是吧？啊，但我觉得猫还好。我前两天呢看到一个关于狗自己在家的视频呢，就显示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它是怎么在把一个家搞得非常乱七八糟的。 狗狗当霸王啊，真的家里的一切都能啃。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就她真的是很喜欢买包，然后也都买名牌包，也都还挺贵的。但她养了三只猫。 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她的朋友圈每天就是晒自己的名牌包包，就是被猫咬成什么样子。 对对，就包名牌猫猫和被猫咬过的包啊。 嗯，对，但也舍不得打哈，因为自己养宠物的话就懂得这个心情了。 没错。 一勺定乾坤也跟我们说，我家有三个宝贝儿，一条金毛笨笨，一条英牛妞妞，还有一个泰迪樱桃。每天早起晚睡，从来没睡过懒觉，从来没有上班迟到，可能就是因为养宠物吧。 哇，太厉害了。 每天早晨被他们舔醒哈。 是。 那他也非常开心，因为有宠物们的陪伴。 有三只猫啊，太厉害了。在路上2018林瑞牧远说，我一直呢很想养一只宠物，不过呢可以设想一下，有了新宠之后呢，我就会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个爱了，更懂得照顾别人了，哈哈。 嗯，这可能也就是大家养了宠物之后生活发生的一些变化吧。 对， 更多的答案也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嗯，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而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和21号三天来举行。这次大赛呢，也是倾力打造了活动的主题曲《会飞的耳朵》的 MV， 汇聚了电台知名的主持人，活力的展现了新一代的广播人的风采哈。 嗯，想要加入我们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那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我们大赛也是有一个咨询电话的，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这个电话是010-8501-3045。也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嗯，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啊，是有可能有一些我们的新同事 哎，就会在这次活动当中脱颖而出。 啊， 是的。那今天呢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要提示大家的是，清明节是祭扫踏青的高峰，公交集团也是开通了市区直达八达岭陵园、太子峪陵园、通惠陵园、温泉墓园和八达岭人民公墓以及天慈公墓的12条扫墓专线。嗯， 同时呢开通了去往凤凰岭、八达岭以及青龙峡、古北水镇、世界地热博览园以及南海子公园和慕田峪等景区的10条节假日的专线啊，可以 接驳市区的交通枢纽或者是地铁站。 嗯，这次清明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周日，所以很多单位是要上班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还是周日，所以尾号不限行。所以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尾号都是不限行的。 对， 这个早晚高峰的车流啊，在跟这个假期错峰出游的车流将叠加，所以周日可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 对， 各条高速公路以及市区道路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提前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有这个在周日返程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尽量避开比较拥堵的路段。 对，另外呢，下周一也就是4月9号就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了。下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是4和9、5和0以及1和6、2和7以及3和8，所以下周一上班的时候您可要注意，千万不要误开了限行车来上路哈。 清明时节雨纷纷，昨天一场大雪哈，也是打乱了北京这种天气的节奏。那今天送上一首跟清明节有关的歌曲吧，这是来自许嵩的清明雨上。 长头出笑，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方有情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 非常中国风的这种感觉，清明雨上来自许嵩，带我们进入到了清明节的感觉当中。 嗯，我倒是有种感觉，就是现在已经有小雨淋到我身上了啊！ 对对，小冰雹砸在您身上哈。今天的天气确实还是值得注意一下的，出门要多穿一点。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这是青春励志喜剧片，叫做《青春不留白》，昨天亮相了。导演呢也是携主演出席了宣传活动。 《青春不留白》呢，讲述的是大学毕业生王国栋经历了66次求职面试失败之后，投身于创业大潮的感人故事啊。这部影片呢并不是凭空编造的，而是取材于现实当中的真实人物。他的主人公的原型曾经是山东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啊。 想到啊，66次求职面试失败之后，最终投入到创业大潮当中，青春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可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左手右手动起来咯。 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

确实是可以睡过头一下的，因为今天是清明假期哈，像我们一样上班的朋友可要早起了。7:34，欢迎你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郭鹏。 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各位还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各位朋友，想跟大家聊一聊，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 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假期了，你就不能去远处旅行，因为照顾猫猫狗狗，而且像天气一好的话，你也想带狗出去玩啊。 对， 另外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宠物的人，一直没有养的原因也是因为掉毛，就觉得说养了宠物的朋友家里几乎就全部都被毛占据了。 你刚刚这样就好有点矛盾，就是第一是我是特别喜欢宠物的人，第二我就怕掉毛。 对啊，就因为 宠物的一般身上都会有毛吧，我觉得。 就是有不掉毛的品种，但是他们相对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可爱一些哈。 对对。 比如说像乌龟晒太阳跟我们说了，他说我家有五只胖龟。 他真的有很多乌龟啊。 哎，就是我比奶爸还奶爸呢，因为一到夏天就要每天帮他们清理，而且呢整天给他们弄不同口味的食物。哦，我第一次才知道说乌龟还是有不同口味食物的。 真的是有啊，而且他说呢，虽然有点忙不过来，但是看他们一天天的长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怎么觉得你特别像原来那种奶奶，就是多吃点孙子，多吃点。 哎，对，提到了养了五只胖龟，比奶爸还奶爸哈。 对， 所以说呢，很多养宠物的人经常可以找到这种老母亲和老父亲的这种感觉，包括很多独居的朋友也会选择就去就是养一个宠物，因为可能就会稍微的对有陪伴的感觉一些。 是， 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养了宠物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欢迎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者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有两张票想送给各位。 哎，是的，刚才说到了宠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名人许巍呢为清明档期所上映的动画片《猫与桃花源》也是创作了音乐并演唱了两首单曲《无人知晓》以及《以后见》，这是他的电影歌曲的处女作啊，《猫和桃花源》呢，取景于山城重庆，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与冒险的故事。 电影《猫与桃花源》专门邀请到了许巍啊，一次性的包办了音乐的创作， 挺厉害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许巍为《猫与桃花源》创作的电影宣传曲，叫做《无人知晓》。 再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 是许巍巍电影《猫与桃花源》创作的电影宣传曲，叫做《无人知晓》，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以后见》，这也是在清明档期上映的一部动画片。 当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刚才能够听出来非常有许巍本人的一种特色在里面哈。 嗯， 最后结尾那个大留白，有没有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因为他其实的歌曲很多都非常适合在路上听。 嗯，这个电影呢就叫做《猫与桃花源》，其实也还挺契合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 没错， 自从养了宠物，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刚刚啊，不管是这个林瑞牧原，还是乌龟晒太阳，或者周丢丢呢，其实都分享了很多自己养猫猫养狗狗之后比较幸福的瞬间。 对， 但是呢，小严就过来跟我们说：“哎呀，你们只看到这个当奶爸当老妈特别好啊，但是真的没有看到每个月做预算的时候那个心疼啊。”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现在这个猫粮狗粮真的是贵着呢。 是，我那天去到一个宠物商店，我才发现哇，就是那个品种之多，种类之丰富，而且那个给宠物设计的之精到，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洗澡都没有那么多东西，你知道吧？ 哎，我现在真的有的时候走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之前的时候啊，我会特别的想偷偷的拿一个猫罐头。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感觉他们做的特别诱人。 尤其是食物这方面，其实也很有这种感觉哈、 啊。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要是关要带皮夹夹 家电真是累呀、啊，四九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呀、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台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ye. 一首新歌来自 Halsey Alone、开启了我们今天7:48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新的网络大电影，这是根据武侠小说四大名捕改编的、然后就要拍成一个18部网络大电影、 太可怕了。 对，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启动了。 对， 这18部网络大电影呢，其实是有系列的剧集的延承的。 对， 前两部呢是以主人公无情和追命为中心。 对， 而且呢整个这18部当中全部要采用新生代演员。 无情呢是由陈子由来饰演，而追命呢是由刘林成来饰演。四大名捕系列的原作者温瑞安呢也是参加了启动仪式，这也是他首次将四大名捕授权给了网络大电影啊，这算是一个大 IP 了，而且在武侠迷当中呢应该具有不可撼动的这个地位。但是能拍动18部电影，真的，我在想那直接拍个电视剧不就完了吗？ 啊，网络大电影不一定都拍到2个小时了、比如说20分钟什么的、也都可以算一下。 20分钟的大电影，好吧，就像我那天看到的路边的这种大酒家一样，一层一层小楼啊。 希望这个大的 IP 不要口碑扑街吧，到时候看看它到底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刚刚有提到哈，好多养了宠物的这个朋友们每个月在做预算的时候都很肉疼， 是 因为宠物用的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来讲真的都不便宜。 而且呢估计呢在做预算之后呢是增加了自己的这个做预算的这种能力，但是呢我估计真的会有一大笔的开销会让你觉得真的非常的头疼。帅小白说呢，我家有一只狗，6只金丝雀是吧，然后呢还有2只乌龟，每天我给他们喂饭，收拾他们的窝，看他们的小生活，来缓解我的学习压力啊。 但是我也花了很少银子，太心疼了。可是比起来我更爱他们，因为这算是一种陪伴，带给你心里的这个抚慰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没错。 QQ 闪光石头也跟我们说，自从养了狗狗，哎呀，除了不能出远门每天擦毛之外，那手机里的相片基本上就都是我们家的这个猛犬了。不过每天进门独特的欢迎模式就能够扫去我任何的烦心。 对，说实话像我这种不太养宠物的人呢也能够隔着屏幕感受到养宠物人的这种快乐哈，有的时候还是挺羡慕他们的。 养猫养狗真的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所以欢迎更多有养宠物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小狗。 的就像看见你的头发却猪大大的眼睛，你的体型好像坐着时空机让人我的呼吸一下子把我抽离，世界好像只剩我和你，要想想你就回去，我要不要跟踪你，天有点黑月亮星星星星不可相信，太晚回去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我会更伤心， 妈明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 我已经慢慢慢慢慢慢开始想你，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我会在上流 没有男朋友谁会相信，你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你的笑如真心里每天都可以陪着你，你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你的笑如真心里每天都可以跟着你，遮住大大的眼睛，你的体型好像坐着时空机让人我的呼吸一下子把我抽离，世界好像只剩我和你，太久要下山也要回去，我要不要跟踪你，天要变黑月亮星星星星可不可以休息，太晚回去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但我会更伤心， 妈明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 会相信 来自胡彦斌的小狗，他说你的小狗真幸运，你住在哪里呢，他每天都可以陪伴着你。 是的，有宠物的人呢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一种非常暖暖的温暖的一种感觉和颜色啊。 早上呢郭爷爷敏跟我们说，哎，我养了两个孩子就够闹心的了，真的是没有时间养宠物啊。羡慕各位养宠物的，来跟我们一起吐吐槽也好，分享一下也好，炫耀一下也好，来告诉我们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刘若英来指导的电影哈。最近的刘若英指导的这部电影，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提到过，后来的我们最近呢又发布了九款没有我们系列的海报，海报呢都是以黑白为主色调，画面当中的井柏然和周冬雨的两位主角都是在上面呢有所呈现哈。 这次呢刘若英也是转发了这款海报，并且评论到，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却没有了我们。这个经典歌曲改编的 IP 再加上刘若英演

8:06，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这首歌来自罗志祥的《精武门》。小朱总是被人说综艺感好强啊， 是， 那确实在综艺节目当中呢表现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啊最近这些大热的这就是街舞哈， 对、啊、 真的把香蕉最近都炒得很火。 是， 但是呢让罗志祥在大陆因为一档综艺节目而重新焕发，这叫职业生涯的第几春哈？这样说罗志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第 N 春，对，第 N 春。 这是《极限挑战》，东方卫视的人气综艺节目第四季，哎呀，翘首以盼呐！4月22号终于要开播了。 是这一季的《极限挑战》当中呢，仍然会保持着《极限男人帮》原有的阵容，孙红雷、黄渤、黄磊、罗志祥以及张艺兴、王迅继续参演啊。这次呢，在节目的官方微博“东方卫视极限挑战”的发布的海报当中，六个人身穿印有“奋斗”的红色复古运动服，骑着老式单车。与之前三季的海报相比呢，很有时代感啊。 对，但是官方发布的这六个人的个人海报当中呢，宣传曲都用了为什么什么而奋斗的句式、所以这个新一季的主题应该是跟奋斗有关系。 对，哎，你说起来这个啊，上一期的这就是街舞当中呢，我记得当时他拿出这个 banana 那个香蕉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说 撕了我的香蕉就是我的人哦，要跟我走。 对，然后出来以后对着摄像机镜头说，开玩笑，我可是从极限挑战出来的人。 是啊，多精啊，你说这玩的。极限挑战第四季4月22号就要开播了，真的是每次都是数着扳着指头在数，因为我记得之前每次都是周日更新， 对， 所以每到周一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攒着不舍得看，一定要等着点一份自己最喜欢吃的外卖，这样拌饭吃。 哎，每次看极限挑战，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看这帮人是被怎么整的？怎么 就特别开心，就有惊的也有傻的，他们在一块总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就像养宠物一样。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对。 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哎，是的，把跟宠物之间的有趣的故事，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一些所谓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哈。 记着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有来自天桥剧场的两张演出票想要送给各位。 是， 你知道虽然猫猫狗狗会带给你很多的一些麻烦，比如说经常要遛，要替他们打扫毛，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咬烂你的一些东西，可谁让人家可爱呢？ 可爱就是真理啊， 来自蔡健雅，可爱。 我心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钱。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

Justin Timberlake 的新歌 Supplies。 8:1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文化部和旅游部最近发布了2018年春季假日的旅游指南，给广大游客提供了清明、五一、端午这些春季假期的旅游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对，这也是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发出的首份假日的旅游指南。这次指南预测呢，北京将成为清明假期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在具有跨省市旅游意愿的居民当中，出游的意愿达到了15.7%啊。 嗯，北京是清明假期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呢，其次呢就是三亚、秦皇岛、上海、大连、哈尔滨、杭州、桂林、长春和黄山等等。 对，文化和旅游部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旅途当中遇到的相关事项需要咨询的话，需要旅游维权啊，需要投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12301旅游热线来求助啊。 这个旅游的热线是12301。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很多人可能正在去旅行的路上，或者筹划着要五一或者端午假期的时候去哪里旅行呢？ 对， 像我跟郭鹏这样的留守在这个办公室一线的人们，就听这一首歌，让弦子带着我们去旅行吧。我要去旅行。 我到底在受欢迎，有一点开心，想象其实每一个都行。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唯一，情书简讯收到快要麻痹，一步一句是关心或担心，靠得好近是甜蜜或自信。 流光溢彩的好莱坞，加拿大激情似火的枫叶节，浪漫之都夜灯下的埃菲尔，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机票、酒店、租车、团费、机场免税店以及境外所有刷卡消费都能满足，专享最高10万元额度，覆盖32个国家，超低手续费，凭旅游签证即可申请。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让环游世界触手可及，快快行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聊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风中曲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哇，这是一只好可爱的金毛啊， 拍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在海滩当中有点落日余晖的感觉，然后一人一狗一成一池的感觉哈。 他说看看我家大宝，哎，和我是不是特别的默契呢？ 对，的确是。 对，那大家呢通常养宠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很关爱很照顾他们的，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没有养宠物的经验，把宠物逗急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宠物伤人，比如说被狗咬或者被猫抓这样的事情。 对，但是呢这刚才还说的是被狗咬被猫抓，如果你去的是野生动物园的话，这件事儿就可能变得就更加厉害一点点了哈。 对，在日本奈良的公园前天就发布了游客投喂动物的安全贴士，以避免游客在园中投喂放养的鹿时被咬伤。 嗯，奈良公园的实地处奈良市的东部，附近呢有著名的东大寺以及春日大社等等，是赴日旅游的热门的景点。尤其呢是以游客投喂园内放养的鹿而著称，但是也是正因为这样的一种亲密的接触，导致的一些游客也会被有咬伤这种的风险啊。 对，园方有一个统计数据，仅仅就是去年一年就有180多人被这个野生的鹿咬伤，伤者当中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138名都是外国游客。 对，有鉴于此呢，奈良公园决定在游客购买投喂食品处呢树立了中日英三种语言的指示牌，提示游客投喂的时候动作要快，不要挑逗，以免呢鹿被激怒而攻击人类哈。那如果食物已经投喂完，要及时的伸手向鹿来示意一下， 嗯，不然他会觉得你手里面还有，只是故意在逗他，这伸手咬一下这就不好了。 对，虽然是食草动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豆包不当干粮哈。 嗯，其实我们通常来形容这个小鹿的动物的时候，在很多歌词当中，比如说接下来听到前奏，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的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当中，他说哎呀，眼神躲猫猫，小鹿在乱跳，可是当你手里拿着食物没有投放给鹿的时候，小鹿就不仅仅是乱跳， 可能 会冲上来咬你一口了。 怎么办才好？眼神躲猫猫，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

为邻，三木为森，四木为双邻，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陆庄桥到水屯桥以及关沟风景区到八达岭长城，康庄桥到东花园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每次你都眯着眼，是该睡醒了还是还没睡觉，抱起了被深深拦腰，没啥大不了。你也有你的骄傲，不像狗朋友摇着尾巴讨好，安抚也未必留得住你的脚步。 小手指的那孤独还满不在乎，幻想自我放逐，但也想要被人瞩目，矛盾的怒目巧，害你无法思考，冒起了被深深拦腰，没啥大不了。你也有你的骄傲，不像狗朋友摇着尾巴讨好，安抚也未必留得住你的脚步。享受自高的孤独，还满不在乎，幻想自我放逐，但也想要别人瞩目，矛盾的动物。吃鱼和牛奶，不太爱吃蔬菜。 激烈的节奏，在最后有一声猫的叫声，这是来自周笔畅的《猫的冒险》。 对，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果我在家里养宠物的时候听到是刚才这首歌曲的话，我猜我们家的猫一定已经闹翻天了啊， 对，上窜下跳啊在家里各种拆房子揭瓦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更多呢，像宠物也带给了大家陪伴，包括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真的是他很好的一个玩伴。 嗯，对。 货车司机发过来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家的狗狗跟小宝宝一起躺在床上， 是吧， 是，他说我们家的宝贝已经10岁了，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只想说他用生命的全部陪伴我们，我们也要对他不离不弃。 他真的是挺感人的。这个我记得当时呢，很多其实跟宠物有关的电影每次一上映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养宠物的人去看，对不对、啊、 有很多人去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真的是、啊、 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参与早音乐秀的话题互动，记着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是有2张天桥剧场的门票想要送给各位。 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第三届华人春天艺术节将于4月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拉开帷幕，应该是已经开始了哈。以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横跨了传统与流行、古典与现代，呈现出了戏剧、戏曲、舞蹈、音乐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啊。 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吧，比如说以香港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这是开幕演出，致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嗯， 会唤起70、80一代共同的港片情怀。 是，另外呢，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胡德夫将带来的《山谷的呼唤》。胡德夫音乐会，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呢也会唱响幽春小序啊。 嗯，包括像这个戏曲也是艺术节的重头戏，上海昆剧团呢将带来实验昆剧《椅子》，这也是改编自尤内斯库的同名经典代表作，将现代人性的幽微之处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情境意蕴深度结合起来，以中国戏曲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桌二椅的形式来呈现。 另外呢，香港特区的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出品的小剧场的新编粤剧《霸王别姬》，将家喻户晓的故事以粤剧的传统以及创新的这种方式交替的手法来进行演绎啊。 还有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研习班的经典剧目《折子戏》专场将接连上演， 嗯， 以及赵良编导的《东方灵玉三部曲》和青年编导谢欣带来的《谢欣舞蹈剧场作品记》，这两组现代舞系列的演出更是引人注目。 另外呢，是根据王家卫导演同名电影改编的舞台剧《繁花》，话剧这个《骚丝剑衣》，以及呢这个香港演戏家族出品的广东话的音乐剧《朝暮有情人》，以及湖南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中心传承的和法国甜蜜艺古乐乐团来联合制作的音乐儿童剧《熊猫成长记》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剧吧，都会陆续的登上这个舞台哈。 这对，这是湖南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和法国甜蜜艺古乐团联合制作的《熊猫成长记》，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了解和参观一下哈， 对， 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互动的时候继续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会送2张门票给各位。互动的话题，自从养了宠物，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说，可能最直接的正面的变化应该就是 快乐。 对，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 前方是鼓楼大街口。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First time I was in love, it was all the way back in 1997. I stole my mama's cell phone, yes, and I was turning it up. Track down your number, boy, I was so in love, I thought I was in heaven. It was so beautiful, the love we had, I can't believe we let it pass, we let it pass. So beautiful, but you were right, we couldn't last, but what a blast. 这是来自丹麦女歌手 Mo 的一首新歌 Nostalgia， 这个意思呢就是乡愁。在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选择回家去看望爸爸妈妈，然后呢也一起去祭祖，来表达对于先辈的哀思。 是，这也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节日了啊。而且呢这个确实我觉得老祖宗有的时候留下的一些格言还确实挺厉害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果然看到了久违的水汽带来的这样一场乱序的这种天气啊，但是确实都跟水或者都跟雨有关系。 有很多朋友呢选择回家，也有更多的朋友踏上了旅行的道路当中。如果您去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那接下来要给您推荐一个自拍博物馆，我觉得必须得去看看了。 是，自拍呢是这几年的事儿嘛，很多人呢都觉得应该是这几年的事儿。大家呢不管是拿手持还是用自拍杆来自拍，但实际上呢在这个 博物在这家自拍博物馆的创建者来看来，他说自拍有着惊人的悠久历史，最远呢可以追溯到人们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部分著名的画家的自画像其实就是一个自拍啊。 对，这个自拍博物馆当中的展厅呢挂着多位名家的肖像作品图片，包括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梵高的自画像，还有克里姆特的阿黛尔肖像一等等。 展厅的一角呢有三个刷成蓝色的大卫依次排开，手中拿着粉色的相机摆出自拍的姿势，一根长 27.58 米的自拍杆从展厅的一端伸到另一端。哇，这是给恐龙自拍的自拍杆吗？ 我觉得这可以申请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看看是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根自拍杆啊。 对啊， 在这家博物馆当中呢，游客可以站在洛杉矶最高建筑的顶部摆出无恐高的表情来自拍一张。当然这只是一个模拟的场景，其实只是一个楼顶形状的小圆台。 对， 那个圆台周边的地面上画着街景。 但是如果想去的话呢，要抓紧了啊，这个自拍博物馆的开放两个月，5月31号就关闭了。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自拍主题，这是李荣浩的自拍。 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时间应当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啦啦啦啦啦啦，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当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选择有趣的等待是为 有了宠物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对， 来跟货车司机道个歉哈，他们家养的这是一只暹罗猫，我之前没见过看起来特别像一只金毛， 关键是确实呢年岁也比较大了，然后呢这只猫的体型还是比较庞大的，但说实话暹罗猫真的非常好看啊。 他说这是一只可以遛的猫，一种跟狗一样被误解的猫，很可爱。还有像 Cara Vivian 也跟我们说，自从有了宠物之后呢，我每天早晨是定点起床的，假期也不睡懒觉了，晚上下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遛狗，生活也变得有规律了。另外呢就是每天擦地的次数多了，家里还专门添置了一个扫地机。 对， 而且家里不敢乱放东西了，就是怕被小狗狗叼走，